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好几年前，帮帮团曾经出现过一只爱心拐，当时我还没有主持这个节目，听老主持人说，这只拐的出现是源于一位听众的求助，他不小心摔了腿，需要一只拐来协助行走，于是在帮团里求购，于是我们一位热心的帮友就将家中闲置的拐送给了他。那么这位接受拐的听众朋友在腿好了之后，又将这只拐送给了另外一位需要的朋友，于是这只爱心拐就这样传了下去。若干年后的今天，爱心拐的故事又一次在帮帮团里上演了。 喂 喂，你好。 谁？ 哎，请问一下，您前一阵是腿摔了是吗？ 对。 你那个拐还在用着呢吗？ 啊，那个李阿姨是吗？ 你觉得我像李阿姨吗？ 嗯， 好吧，我是京城帮帮团的节目主持人方明。 嗯，你好。 哎，请问一下，你现在怎么样了？好了吗？ 现在好多了，然后那个也能走了。 现在还用拐吗？ 不太用了。 不太用了。哦，那你能告诉一下我们，你这只拐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7月1号那天受伤了，然后那个、然后我妈妈就是因为一直听这个帮帮团嘛，然后她就说，就是那上头有好多人，就是也会卖呀、或者这个东西有的会送给你嘛，然后我妈就说肯定，她就让我发一个，她说肯定能得到的，然后我就发了，然后下午就有一个阿姨姓李，那阿姨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她正好就是离着还挺近的，然后她就说我给你送来吧，然后就天还挺热的，那阿姨就帮我送来了。 你妈妈经常听我们帮帮团节目是吧？ 对。 你听过吗？ 也听过，比较少。 比较少是吧？ 因为我天天上班。 啊，那你妈妈当时跟你说通过这个方式求助的时候，你信吗？ 反正就是我妈妈说就经常也有听反馈的嘛，然后她说有好多人都喜欢帮忙在听这个节目，所以我挺相信的。 哦，你当时其实也是抱着那种就是哎试试就试试吧，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是吗？ 对，因为我妈妈是挺相信的，然后呢她就说就现买可能也来不了那么快，然后所以说他说让我用这个试试，还挺多人给我打电话的，然后我身高比较高，我1.75米，所以说有的矮的还挺不合适的，有挺多人给我打电话的，然后最后这个阿姨正好，阿姨家是叔叔原来用过，然后叔叔就是1.75米，然后我妈就说哎呀太好了，就是正好碰见了还挺好的，然后那阿姨就说啊没事那个就送给我就得了，然后我妈就说完了等到我稍微好一点了再还给阿姨也行。 哇，你身高1.75米是吧？ 哦，开始我们以为是个男孩呢，结果是个姑娘。嗯，也就是说，这个阿姨给你打电话之后呢，就说把这个拐杖送给你用，也没要钱，是吧？ 嗯，对对对，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以后如果想再帮别人也可以的， 就先存在你这儿。如果你们在节目当中听到有谁还需要拐的话，可以继续把这个爱心拐再传递下去，继续送给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 那天给我们反馈的时候呢，说你遭遇这个车祸其实也有一个故事，是什么车把你撞了呀？ 就是那个水泥大货车，水泥搅拌车、 哦、 就是他们就是运水泥的。 怎么会撞到你了呢？你是骑车呀还是走着呀还是怎么着？ 我是骑车，然后我是直行、嗯、然后他一下过来就把我给别倒了，他还好就是压着后车轱辘了，就是没有压到我，之后然后我就从车子上我就摔倒了嘛，就一下就晕过来了。后来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呀、啊、还有周围人，然后就把我给扶起来了，就是有一个叔叔他就说那个没事儿啊，他说那个我给你叫救护车了，因为就是当时撞完了也有点不太知道嘛，然后也没看清楚那个叔叔长什么样，所以就是 有点懵是吧？撞的。 对，还有人也是说我帮你拍照啊，所以说都挺谢谢大家。 嗯、 原来其实就是觉得，其实陌生人如果见着，可能未必会帮你或者怎么着，但是反正真的是等到有出事的时候，真的发现其实人们都挺热心的，然后都挺谢谢他们的。 嗯、 就反正啊。还是以后也是得多注意安全，就是这回还是自己不太小心，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安全，过马路得看点车，因为丰台这边好多地方都盖房子什么的，所以说这种车特别多，然后就是马路上还是得小心一点 啊。就是首先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还是要多注意一点，是不是？ 对，因为它这个大车还是有盲区嘛，然后现在它也看不见，所以说还是得小心一点。 嗯，对，通过这一系列的故事啊，让你感受到了人社会上的温暖，同时呢也给自己是吸取了一个教训，是不是？ 对。 嗯、那你现在怎么样，上班了是吗？ 对，已经上班了，脚不疼了，但是还是有点肿，就慢慢养养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哦、那你还是要多注意啊。 好的，谢谢。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那个美术老师，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有排课的嘛，所以说就肯定是我还是、就是、 没法请假，是不是？ 对，我听到就来了，然后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其实都基本上能坐我就坐着，然后就小朋友啊家长什么的也都挺理解也挺关心我的，还挺好的。 啊、哦、太好了。小娇老师啊，你是教小朋友画画的是吗？ 对。 少儿的培训机构在暑假是特别忙的，所以很难请假的。 对，因为暑假他们都放假了嘛，然后他们可能会一天都在这儿待着。 是多大的小朋友学呀？ 我们这儿小的有4岁的，大一点的有初一的。 哎，我们节目当中啊还真有不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帮着带孩子的，也有一些家长呢问过一些关于幼儿啊或者学前教育的问题啊。那你前一阵摔倒了，大家帮助了你，那现在呢你也可以通过你的专业知识来帮帮我们的一些帮友。那你觉得小朋友几岁开始学习画画比较好呢？ 上了幼儿园之后这样的小朋友比较好，因为他们那个就有这个团体生活的这个经验了，他不会说觉得陌生啊。 都说这个学美术是需要天赋的，你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部分，然后呢可能他喜欢了之后就是他肯定会努力嘛。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他们不会说画出来特别比较形象的东西，但是他肯定这个有他的想象力啊，就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个部分。而且现在小朋友其实大多数都比较缺乏想象力，所以说他如果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在他那个时候画的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 那一说到美术啊，我们都觉得美术就是画画，那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少儿美术培训机构都是怎么教孩子美术的呢？ 比如说会以绘本啊，就是以故事形式去画，等于是他在记录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嘛。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事我基本上都已经忘了嘛、 哦、 然后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可以用绘本的形式，然后来把他的生活呀或者他自己的想象啊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挺好的。他在画的时候他可以积累他的生活呀，嗯，画画因为他能做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集中注意力啊， 培养专注力是吧？ 对对对，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是一方面练这个，但是他可能以后就是慢慢他真的喜欢画画，而且现在他们比较多会画那种线描装饰画，就他就是用这个黑白颜色装饰啊，也是挺好玩的，还可以画在什么包上呀，画在板凳上呀，或者画在什么扇子上啊，然后 T 恤上啊，他也给他自己增加信心。 这种培养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如果说能够早一点接触到这些美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于他未来比如说艺术方面的修养，对于审美的这种能力的判断都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只是看，然后但是他可能并不理解，等他慢慢大了可能他就明白啊，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喜欢那样的画。 而且现在小朋友的美术不仅限于画笔和画纸，他们可以用来创作的材料是多选的。 就现在材料它越来越多了，然后各种其实都可以尝试到这个绘画里头。现在还有青粘土也可以做画呀，剩下的广告纸呀或者纸壳呀，就是各种材料其实都可以完成画的。 哦、还有 对， 还不光是画，还有很多动手能力，不光是画笔了，是吧？ 对对对对，找这种各种不同的材料，然后让他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不光是用笔可以画，就用什么材料都可以创作画， 多元化的是不是？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现在都接触的特别早，就有的3岁4岁差不多就过来了，所以说他们都肯定有无限的潜力。 嗯，不好说哈、啊、未来不可预测是吧？ 对， 好吧，那你在你手下教过的孩子有没有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成绩的呢？ 有获得过东城区的优秀奖，后来他又参加到市里头了，但是现在还没有评出来。 好吧，我们也期待他有好的成绩啊。那你天天教小朋友画画，当一个孩子王的感觉怎么样啊？ 我还都挺喜欢挺满意现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嗯、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而且如果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这些小朋友都会特别喜欢你，在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之前的辛苦没有白费，不光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也得到家长的认可，所以说还挺感动。 好吧，我们之所以跟小娇老师聊这么多呢，其实也是想通过你跟我们讲述的这些啊，让更多的家里面有宝宝的这些家长们了解，就是孩子学美术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嗯、那既然我们的帮友帮助了你，那么你也可以用你的这种知识来反馈给我们。好，最后呢，我们也请小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分享本身也是一种帮助。如果小朋友在家里面画画，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呢？ 首先在家里头，就是有什么材料，尽量都可以让他尝试在上面去创作呀，或者把它剪开呀、撕开呀，然后不同的拼接都可以，让他们可以大胆想象，就是不用参与他们那么多，可以让他们尽量去他们的想法去创作。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哎，你这个怎么画那么小啊？其实放开了之后，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创作。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些听众也求助过，也让不少家长很头疼的事儿，就是孩子爱画，然后拿个笔吧到处乱画，墙上啊、床上啊、地上啊，弄得家长也是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好方法吗？ 有那个像我们画室里头也是涂了那个黑板漆，就是在几面墙上头，然后平时他们比如说想画的时候都可以在上面画，就所以说我觉得这黑板漆还挺方便的，就是他画完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擦，就是直接用水擦掉了就可以了，就是可以买这种黑板漆。 哦，就是我们可以专门拿出家里的一面墙或者一块墙，或者在儿童房里面用你说的这种黑板漆，然后刷一片，孩子就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的画了。 对、 啊、嗯，这在什么地方能买到啊？ 就是建材这种地方，就卖油漆的地方应该就有吧。 太好了，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 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 过去的一切在梦里一次次黑白重现，童年是手里一张张黑白照片，这个世界什么都要黑白分明，我的心里却有一个彩色的未来，过去的一切在梦里一次次黑白重现，童年是手里一张张黑白照片，这个世界什么都要黑白分明，我的心里却 的未来。白天和黑夜相同的空间，我要留下不同彩色的表现。奋战和永远不同的时间，而我只要唱出属于我自己的旋律。 感谢小娇老师和我们的分享，同时我们也感谢所有在帮帮团节目当中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分享的帮友们。相信每一位善良的人，每一位热心肠，都希望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因为分享也是一种帮助。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通过一只爱心拐，我们认识了年轻的小娇老师，同时也和小娇老师分享了关于小朋友学画画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又拨通了小娇老师妈妈的电话。 喂， 你好。 喂， 我们是京城帮帮团。我跟您女儿通过电话说了说她上次这个在帮团里求助拐的事情，她说是妈妈让她通过这个帮团来求助的。 对。 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是吗？ 因为我来北京这几年了，我都听了有个3-4年了。因为我每天听这个，我觉得这节目特别好，这节目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节目。我说我要回当地以后，回到我们那儿，我要建议我们那儿当地的那个广播台也办一个这样的节目，太好了这个。 哦，您老家是哪的？ 我是内蒙的，还在这边工作。 哦， 我是过来陪一陪他。 当时您女儿出了车祸之后啊，这个腿受伤了哈，您怎么就想到说通过帮帮团去求助呢？您这上大街买一个不也挺方便的吗？ 没有，我第一时间我就听到这个了，因为一开始他那个脚吧不方便走了，我说那也得，那不走路也不行啊，我说的，我说咱那个去帮帮团求助一个去。后来我闺女说的，说能行，我说行，我说我老听这个节目，人家有求助的都有，结果我说你赶快发个信息，我让闺女发的，发了以后第二天结果打电话，还没出院，一开始有一个打电话，他是要卖，他是双拐，我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完了待一会儿又一个打，您就要拐吗？我说是，我说我就需要一个，我先跟他说了，他说的您需要几个都行，我这儿有俩，他说的，您拿走用去吧，我不卖，人家一开始就这么说，我还没问没说什么呢，他说您拿用去，我放你那儿都行。结果我们俩一联系他，我们俩挺有缘分的。他离着我公交车就3站地，10分钟就到，就到我家门口。我在这儿等着他，人家我说我去取去吧，不用。他说我给你送来吧，结果就送到我家门口，我说你进家来歇会儿，凉快，喝点水吧。人家不来，走了，特别热心。完了那个，哎呦，我说这太热心了。那天天特别热，那天都37-8度呢。我说你进家，这马上就到家，就家门口，凉快，喝点水，不用。他说您闺女就是我闺女，哎呦，我说真热心，哎呀，把我感动了。他问伤怎么样啊，特别关心，我说还行吧，问题不是特别大。 您之前听我们节目都是听到大家一些互帮互助反馈的故事啊。 对。 哎，那这次您是亲自感受了一把。 对。 您当时这个求助信息发出去之后，有觉得会这么快就有反馈吗？ 没觉得，我不知道，第二天就发过，哎，这么快，真没想到那么快就。开始我闺女还说，说能行，我说行。 我肯定行，因为我说我经常听这个节目，有可多人给打电话，有完了。其实我还求助过一次，我是发过一次信息，是我因为我肺呼吸道我那块肺炎嘛，我说看那个哪个中医看得好，我发过一个。就刚刚节目还没完呢，就是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发信息的。这回我求管是第二回，不是特别热心，这些人都真是那么回事啊。 嗯， 这个节目吧特别贴近老百姓，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一听呀，我说我这几十年了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节目，真的。你就是这个老百姓这些衣食住行大事小事，你真的有的你上哪打听去啊？你这个节目一广播出去大家都知道了，马上就有人告诉你，给你打电话或什么，就特别小的事儿，什么蒸馒头，什么蒸发糕这些，我一听特别逗，还特有意思，还觉得节目特别好，特别贴近老百姓。我还告诉我朋友啊，什么其他人，我说这有一个节目，你们也听，特别好，真的。我一听是，对，还长知识呢，对，还有些不知道的。前两天不是说三伏吗？属伏了怎么样？注意什么？还有什么？反正可多了。你看我现在一着急，我想不起来了，真的还长知识。对，吃啊喝啊住啊行啊玩啊出去。真的长知识，真的好多我都记在本上了。 你还有个小本儿， 这些我都记本上啊。 哦，这样的。好，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啊，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求助过一些事情。那您有没有帮助过别人呢？在我们帮团里？ 哎呦，我还没有，我还有些事儿我还帮不到人家，只要能帮到的，我就会帮的。 啊，那现在我们就请您帮个忙吧，这事儿对您来说应该不太难。您刚才说您老家是内蒙古的，那我们经常会有听众问关于去那边旅游的一些问题，您给我们分享分享呗。 其实现在去也挺好，现在去完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地方的那个瓜都下来了。 都有什么瓜？ 它主要是西瓜和香瓜，还有花篮柿。对，还有花篮柿。 七八月份夏季去那儿最好。 对对 对, 对，因为它那边是什么，它在晚上比较凉快，中午热一会儿。 蚊虫多不多呀？ 蚊子不多，那地方。 如果去草原的话呢？ 草原有蚊子，我去过一次草原啊，那儿有蚊子。好的地方有水地方有，我去过那个哪儿？去过那个什么沙漠？响沙湾挺好玩的啊，响沙湾。我们那儿上温差比较大，中午热，早晚凉快，它是这样的啊，就再带一件外衣就行。蚊虫那儿不算太多那地方，但你要去有水有草地方，可能有点蚊子。 嗯， 这样的啊。 那您做饭怎么样啊？ 哎呀，做饭还凑合吧。 我觉得您做牛羊肉什么的应该挺好的。 对对，是是是，我们那牛羊肉是最好的。 哦， 是。 说到这个牛羊肉啊，大家经常也是问到，比如说啊，前两天就有听众问，羊肉馅的饺子怎么包？怎么去那个羊肉的那个膻气？ 去膻气呢，我是搁那个什么花椒水。 嗯， 就是把那个花椒泡了以后呢，泡上十分钟。泡上十分钟二十分钟，泡了以后呢，用那个花椒水把这个馅儿，还有一个就是多放点葱，这样的去膻味儿，这样的 啊，就是普通的花椒粒儿，然后拿它泡水。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有时候喜欢啥，把那个花椒把它那个就是那用那个锅干锅把它弄熟了，烤一下，在这锅里头干锅里头弄熟了擀成面儿，不是香了吗？那个花椒是那种香味儿，我一般喜欢那样呢，有时候偶尔也会那样呢，就是把那个花椒粒儿呢就把它烫干了，把它烫干了以后别弄糊了，但是也别太生，生了就发麻的，就是正好弄的，完了一擀出来特别香，完了你再和在羊肉馅里，这样也好吃。 哦， 完了再一个就是多放葱。 这是您的妙招啊。那说到这个牛肉呢，我们这里问的最多的关于牛肉的问题呢，就是炖不烂。 炖不烂，我炖牛肉是什么呢，我是在锅里先炒，比如说搁这些葱姜蒜啊这些料调料炒，把这个些牛肉先汆出来，汆一下，汆一下呢，完了那个把它捞出来以后呢，控干水，完了锅里搁上油呢，搁上这些什么葱姜蒜啊的这些调料啊，搁锅里炒，炒出来呢别大火也别太小火，把这个油呢稍微煸出点来，完了呢，完了搁酱油啊什么的再炒一会儿，我是搁在高压锅里头，是这样的，那个用时间短，但你水不需要太多，高压锅不需要太多水，有点水就行。 高压锅炖多长时间就可以了呢？ 高压锅我每次炖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嗯， 哦，大家有的时候说想让那个牛肉烂乎一点，往里面什么搁点山楂呀，什么这那的。 哦，我还从来没搁过那个，我怕搁了那个味儿不好，因为我没搁过，我也没做过实验。 好吧，您炖牛肉的方法就是先把这个牛肉汆一下，然后在锅里再炒一下。 对对， 这也算是您帮大家伙儿分享了一些生活小常识啊。 因为我做饭也不是高手。 那以后您在节目当中再听到什么您能够帮忙解决的。 好嘞好嘞好嘞，肯定的肯定的。 那我们节目的口号您知道吗？姨，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이리 호구다 헐헐 외치고 미치나 미친 듯네 미리 호른 듯네 혼통 일증 듯네 애교도 보다 보는 듯 보거나 갈로 갈론 듯네 가사로서 웃음 듯네 오세방송 好，各位听众，聆听的这曲《吉祥三宝》，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好 吧。哎。 那啥那根咕噜有味。 我真的那。 那吃臭鸡么咕噜有味。 我真的那。 啊，我吃的咕噜有味。 我真的那。 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董九一二五八。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厨师兼营养师高杰。高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炎炎夏日里啊，难免大家胃口呢都会比较差，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称之为苦夏啊。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家，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那说到吃饭呢，又不能不吃，太过油腻的料理呢让人觉得真的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动点脑筋了，怎么让自己呢既不缺乏营养，也能够让这一日三餐呢吃得有滋有味，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跟小高聊的主题关键词呢就是蔬菜。说到这个青菜啊，在这个季节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应季菜不应季菜了哈，因为这个蔬菜大棚的出现嘛，包括这种物流的通畅，让我们似乎在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非常新鲜的蔬菜。但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还是挺提倡大家吃一些应季菜的。那么到了夏天，应季菜有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西红柿， 基本上叶菜，夏天的话是叶菜比较多， 各种叶菜，什么瓜类的是吧，茄子、丝瓜， 对， 说到吃蔬菜啊，现在挺提倡吃凉拌菜的，因为可以很好的保留菜的营养价值，特别是到夏天天气又热，拌点凉菜呢，特别是酸甜口的还可以开胃。 凉菜的话，那基本上想要出点花样还是出在沙拉上，就挺简单的，但有一些就是要点，就是有一些有毒的菜或者口感不好的菜要需要处理。那比如说扁豆，像昨天我们出去吃饭就一个那个凉拌的扁豆丝，那个就非常危险。其实扁豆丝大家喜欢那种脆脆的口感，但扁豆大家都知道是有毒嘛，需要就是过水焯，那如果焯的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脆的口感了，那如果焯的时间短了是很危险那个。 哦，但你别说啊，这个夏天呢，扁豆确实也是一个应季菜，而且呢大家还好吃个炒扁豆啊，或者是拌扁豆什么的，尤其是那个麻酱拌扁豆也有一番风味。 对，我也很喜欢那个。 那我们怎么处理一下既健康同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安全隐患呢？ 这个一个首先自己得有经验，看它这个颜色的变化，还有一些窍门，就是在焯的时候水要多一些，然后水里加一些油和盐，水多的话它就能整个没过这个扁豆，然后把扁豆切的就是细小一点，经过一个焯之后它会起一些泡沫，然后看它那颜色变成深绿色之后别太着急，可以关火焖一会儿，要其他的蔬菜就直接就焯出来过凉水就好了，要讲究一点是过冰水它更脆，要是为了安全着想呢，就是稍微再煮一煮，多煮一煮，然后捞出来过一下冰水，它其实也挺脆的。 那以你的经验啊，差不多在水里面煮多久就可以了呢？ 你要切的足够细的话，就是煮的时间短；短的话，也得像扁豆的话，也得一分钟左右。 哦，因为我们平时印象当中这个焯啊，就是过一下水。 对对，基本上那是叶菜。 对叶菜。嗯、 对，还不是白菜这种，就厚一点的叶菜，基本上那种菠菜啊什么，基本上就是五秒、十秒这样就可以。 对，但是像这种豆角类的啊，比如说扁豆啊，嗯、什么这种稍微结实点的菜哈、啊 嗯， 就稍微得煮一下，然后之后还要焖一下。 对，还要焖一下，尤其是炖扁豆这样，还要焖一下。 嗯， 其实扁豆就是一个是口感很好，一个它营养也很均衡，而且吃完之后是有饱腹感的。 嗯，现在说到这个轻食啊，嗯、很多写字楼底下都会开这样的轻食店啊。 嗯， 什么叫轻食啊？ 那轻食就是清爽无负担，吃下去之后不会说让你消化特别困难，然后还能。就是咱们说就是丁饱嘛、 嗯、 就能还饱腹一段时间， 就是它也属于比较自由搭配的，就是喜欢的蔬菜都可以放在一起、基本上是以这种咱们叫凉拌啊，就但是对于西餐来说就是那种沙拉形式的、嗯、如果呢需要的话呢，有的是配一些比如一块鱼或者一块什么鸡排啊、嗯、或者一块肉排什么之类的， 对对，有的是配一些就是杂粮、 嗯、 有的配一段玉米这种比较多， 好， 然后有的就是一片火腿或者是这样。 好，刚才我们又学了一个新鲜事物啊，叫轻食，现在是很流行、嗯、特别是一些职场的白领们， 这个天气特别让人容易犯困，就是疲乏嘛，其实很多的原因也是因为吃太饱了，就是血液都帮助消化，然后大脑就有点缺氧，就感觉很累很疲乏这样。 好，刚才你说了你这个凉拌菜已经上来了，我们用凉拌扁豆开篇哈。嗯、 也然后可以再加一个沙拉，这种叶菜的就是原生菜，然后散叶生菜可以加一点紫甘蓝，然后黄瓜、西红柿，然后加一些比如说松子仁或者核桃仁这样的。 嗯， 然后汁儿的话其实很方便，就是超市都有那种现成的那种各种口味，这种油醋汁儿，它那个油里面是橄榄油，然后醋也是特别淡淡那种醋的，就是香醋味儿，很多是就是葡萄醋、果醋这样做。 就是买的那种现成的， 现成的，而且现在还是有小包装的，特别方便、 嗯、 每次用就用一小包就好了，这样比较保鲜。 好，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呢吃凉拌的青菜呢或者做沙拉呢是非常健康的，而且能够全方位的保留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不太喜欢它的口味呢，是因为有很多青菜啊有那种特殊的像草一样的那种酸涩的味道， 草酸， 哎， 草酸， 尤其是小朋友不喜欢。那我们怎么避免那个味道的出现？ 有一些蔬菜就不太适合凉拌，比如说菠菜，如果不焯的话，那个草酸是非常高的，它就有那个味道。 嗯， 像比如说就是原生菜这种，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也可以加一些就味道重一点的，比如说那种奶酪片儿，或者是也可以煮一些鸡胸肉，就煎啊，或者准备一些鸡胸肉。加一些盐和胡椒就掺在里边 哦， 嗯，火腿啊、培根、煎过那种培根加在里边，这样它一口下去，其实是拿那个菜叶子包裹住这个肉了，这样有点像烤肉那种吃法。 就是其实本身这个青菜的味道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调味品或者是其他的食材，比如说肉啊或者是奶酪片呢，来遮住你不喜欢的这个味道。 包括这个油醋汁这个调料的作用，调味调料就是调味用的。东西嘛， 嗯，好，我们有听众就问到了那个紫甘蓝，说知道紫甘蓝的营养价值挺高的，但是啊，凉拌生吃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它有一股那种生味儿，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涩的味道哈。它、那个怎么去、啊？那东西能焯吗？没见过紫甘蓝焯的吧？ 紫甘蓝也有焯的，焯了之后它颜色就变化了， 变成蓝色的了哈。 对对对，比较怪，基本上都是生吃。这个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就是把它那个主茎给去掉，就里面那个硬的那个部分去掉、 嗯、 然后把这个叶子就切成就是一个大的块，这样比较好操作嘛，然后几张落在一起，然后用刀切成那种极细的丝，如果您刀工不太好可以用那个擦丝器把这个菜叶卷成一个卷上面去擦，这样它比较薄，如果这个菜切得足够细的话，它其实有一股淡淡的甜味，还挺好吃的、 哦、 包括那个原生菜，嗯，很多就是料理店里面，他是用那个原生菜做沙拉嘛，这还挺神奇的。在我学徒的时候，我就碰见过这种。如果你切的稍微粗点，你一吃就是土腥味儿；然后切的极细之后，直接吃是甜的。就我感觉当时感觉特别神奇。 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味道不太对劲，不是完全因为菜本身的味道，其实跟我们的技巧有关系，包括我们的刀工有关系。 嗯、对，包括有些菜是需要就是。 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们家常的哪些菜需要冰镇一下才好吃呢？ 基本上这些沙拉菜都需要冰镇一下，然后它就口感更好，就跟那个啤酒，你要常温啤酒就没有那么好喝，你要冰镇了就很好喝。 我们现在家里面啊，就说家里面常拌沙拉的这些青菜呢，有哪些呢？我们说说啊，西红柿算一个，黄瓜算一个，生菜，苦菊，紫甘蓝，有的时候还要放洋葱的，对吧？ 对，放洋葱也挺多的，基本上白洋葱、紫洋葱， 还有养点的，再搁点冰草什么的。 冰草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对， 然后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有个薄荷叶儿的哈。 对， 还有嚼起来那个味道怪怪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有点长得有点像那个，它长得就像个草。 长得就像草，味道怪怪。您说那个是芝麻菜应该？ 哦，对对对对，芝麻菜。 它也是一种生菜，它也叫火箭生菜。然后。光生菜的品种就特别多，包括那个大叶生菜，基本上在汉堡里见的那是大叶生菜，那个有点发苦，其实味道也不讨厌，如果干吃的话是有点苦，然后搭配起来还好。 对，所以为了营养呢，为了我们这个在酷暑时间能够把这个营养吃到肚子里啊，这些菜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起拌的。 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说西兰花、菜花，这种是需要焯水的，然后比如胡萝卜片儿。您为了就是活泼一点儿，您可以买一些就是小的一些模具，或者是那种带锯齿的剪刀，可以剪出花纹来。有一些多功能那种擦丝器，它也能擦出那种波浪纹，甚至格子纹都可以的。 啊， 这花样的话，一个是这样，它就比如说一大盆儿，比如说几个朋友聚会，那就是一大盆儿，然后比较花哨。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就是市场买那些薯片啊，是干脆面都可以往里加，有一些这种硬硬的那种坚果口感也挺好的，比如说就是招待贵宾那种，就是每人一份一份的那样的，可以就是炸一个那种小雀斩，我们叫，其实就是那种细的那种粉丝或者是面的那种丝，炸成一个小碗，把这个沙拉再放在里面，就显得很高档 哦。给小朋友也挺好的， 这一口一个，他你给他一大碗他可能吃不了，你给他两个这个，他就一下就能吃掉了。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帮着带孩子的，这孩子不吃饭，这老人多着急啊，所以你得变着点花样是吧？ 对， 比如说把这个容器弄得好玩一点啊，把这个整个菜的形啊做得有趣一点啊。刚才你说的那个小碗儿是怎么炸呀？比如说我用粉丝做材料，那我怎么给它弄成那个形状呢？ 有卖那种就是做蛋挞，或者您在外面吃了蛋挞之后，那个锡纸模具， 那壳留下来， 对，那个留下来要两个，然后等油温高了之后，先把粉丝得泡开，其实也有不泡，但我基本上都会泡开，再给它用那个厨房纸巾擦干，然后在那个小碗里稍微码一码，要留下空隙，有那种就是网格的感觉，把两个锡纸一夹，然后拿两个抄子再就是一夹，然后放在油锅里，很快就好，就5秒钟10秒钟这样，它就起来了，就是白色的嘛。 连齿带那个一起 炸一下，它是为了定型用的。 哦，好吧。 然后吃的时候是把那两个去掉嘛，可以再用厨房纸巾擦一擦那个粉丝， 然后再把菜放在里面就可以 了。再把您用的那个拌好的蔬菜放在里边，然后那个比如像那个蔬菜顶部还可以再放上不同的那种沙拉酱，比如有千岛酱、蛋黄酱，或者就是切一些水果碎什么的，那就每个蘸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红的、白的、黄的这样，或者 五颜六色， 加一些菠萝呀、蓝莓呀这种东西。 我们今天节目信息量很大啊，这刚说了这么一会儿，就学了好多招。比如说这扁豆，我们要想凉拌的话呢，首先要把它煮熟了，不能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焯，要多煮一下，多焖 一 会儿。而且重点是尽量的把那个丝儿切的要细一点，然后焯过之后呢，用冰水再拔它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持那个扁豆的脆的感觉，凉拌起来就不一样了啊。 对，包括沙拉菜也是，沙拉菜您从比如说您是前两天买的沙拉菜就会有点蔫儿，可以先用水泡一泡，就找一个盆儿把沙拉菜掰了之后放在盆儿里，再回到冰箱，然后晚上再用，基本上泡半天，然后这个菜就会特别水灵。 哦，这刚才我们说拿凉水拔一下做凉拌菜啊，那普通的青菜的假设说啊，我们吃这个菜心儿或者是芥蓝，有的时候炒过之后或者白灼过之后呢，它也是那种不太脆，那我们焯完它之后是不是也可以拿冰水拔一下再去烹炒，它就会有那种脆的感觉了呢？ 这个也可以，但是关键还是焯的时间要短， 因为比如说芥蓝或者菜心儿，它有一部分是菜叶，一部分是那个杆儿或者是帮比较厚的那个，可以先把那个厚的部分给它用刀切开，不太厚呢切一刀，然后厚的话切一个十字花刀，然后这样去焯，还是那个水要多，水里要加一些油和盐，要完全没过这个菜，然后让它隔离一个这空气嘛，就是扔在锅里之后用那焯子压一下，让它完全下水，这样差不多五秒十秒就起来了。 嗯， 如果您是炒菜的话，就直接把这个菜，就我们菜是就放在一个漏勺里嘛，放在一个盆上面，就我们叫油鼓，把您的肉丝滑熟了之后，用这个热油连那个肉丝和热油一起就往那个菜上一浇就好了，就过这一下，这菜其实就已经熟了。 哦，但是你们那个厨房里 油比较多，嗯。 那度数比我们的可大多了呀。 那您就可以、 这个、 你可以放在那个手勺里，就是小的那种小那个小漏勺里，在油里稍微过一下，就一定时间不要长，然后油温稍微高一点，这样它表面它就给它那个伤口就封住了，它就有脆和里面有汁儿的感觉。 好、我们在夏天呢吃凉拌菜啊或这种焯的菜会多一些啊，刚才小高也给我们提示了、有些呢就是比较我们叫结实点的菜或厚点的菜呢、可能要焯的时间长一点、甚至要多焖煮一会儿啊、那么像叶儿菜这种呢就要时间短，另外呢这个水里面不是白水，要点一点油和盐，用这样的水去焯，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首先颜色会变得很漂亮，再一个它有一个底味儿。 对，还有就是刀工啊，尤其是我们在做凉拌菜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呢把它拼在一起，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紫甘蓝这种，它有一些特殊的那种我们叫土腥味的菜呢、其实如果你能够切得很细的话，这个味道是不太容易出来的。 对，再一个就是少放一些嘛，就它是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菜如果是上来是就是深色的或者冷色系的，人是没有食欲的，除非你想减肥哈、减肥你就做一些冷色系的，包括你的盘子可以换成蓝色的，桌布换成那种深蓝色的，你就没什么胃口。 哎呀，忒讲究了。 要换成那种就是暖色，橘色黄色什么的，你就会食欲很好很高兴。 啊，而且呢就是刀工要切得细一点，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些调料来折一些你觉得好像青菜的那种所谓的青色的味道啊。还有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是家宴里面啊，想弄点花样出来的，平时吃这个蛋挞的时候把那俩壳留着，回头我们可以做成那个小鸟巢、拿粉丝炸成小鸟巢，给宝宝们做一些花样来吃、 还有一些别的花样挺多的，还是就东南亚菜里用那种米的春卷皮儿，就米皮儿、像那烤鸭饼一样，然后看起来是透明的那个东西，越南春卷嘛，那个东西用热水稍微两面泡一下，然后就赶紧放，趁它硬的时候赶紧放在案板上，然后基本上就是过五秒之后你摸它瞬间就变成类似海蜇那种特别软，那个也挺神奇的，我第一次用也感觉到特别惊奇。 嗯， 然后那个东西然后卷上那个蔬菜，然后放点虾呀之类的东西，它是透明的，卷起来特别好看，像一个烤鸭卷一样，它能直接看到，然后蘸一些比如说泰式酱啊那种酸甜酱就特别好。 好，到了夏天虽然这个胃口不好啊，但是呢还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对，有一些蛋白质 摄入哈。夏天里面吃什么肉比较好呢？ 夏天一个是海鲜也比较便宜，也比较应季，可以吃一些海鲜，鱼虾蟹这样的，然后或者是比如鸡肉、 相对来说那个感觉就是性偏中或者是凉一点的，包括鸭肉什么的是吧。 对，反正就这种禽类或者鱼类吧，这样的，或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蘑菇，就菌类是挺好的。 嗯， 一个是它也有饱腹感，一个是也有那种食疗的作用，再一个它做法还比较多样，而且就是其实菌类做好了是有这种肉的口感的。有一些就比较好的素菜馆都是用那些豆腐啊、菌类啊、什么冬瓜呀、去模拟这些肉的口感嘛。 对，所以因为夏季嘛，出汗比较多，我们还是要保存体力，适当的吃一些，硬货啊，还是很必要的。当然，大量的还是要添加一些比较爽口的蔬菜。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也是蔬菜嘛。 嗯。 那说到青菜啊，有听众就问了，说嘉宾好，紫甘蓝凉拌和什么菜一起搭配比较好？还有就是问到那个配凉拌的汁儿，这个汁儿刚才我们说了，超市有卖那种现成的，叫油醋汁儿。 对， 这个汁儿非常的健康，是主要是橄榄油和醋、果醋调配在一起的啊。 对对，如果您自己在家调是也可以，是比较麻烦。首先这些原材料都比较贵，您每次用一点儿，直接买一瓶的话，成本也是很高的，不如买它那种独立小包装的。 那一袋的成本就不超过2块钱，你这一顿饭就下来了， 而且也不浪费，你一次就用那一小包嘛。 对，你要用的量小，其实用半包都足够。 嗯， 您可以根据您自己口味嘛，也可以用那个油醋汁儿再稍微搭一点生抽啊之类，调一下自己的口味。 对，嗯，油醋汁儿它就是偏酸酸口的哈， 对，它有一个油润度很亮，做完了，然后它有一个酸甜口，然后油醋汁也有很多味道，比如紫苏味道的，然后水果香型的，甚至有那个芥末味的。我们现在就经常用一种淡淡芥末香的，其实还是很开胃的。 对，因为夏天嘛，酸口的东西还是有开胃作用的啊。这是汁儿，我们再来说说紫甘蓝凉拌和什么菜一起比较搭。我们今儿早晨食堂就是用紫甘蓝拌的胡萝卜丝儿， 颜色可能有点怪，就是反差太大了。基本上还是它是一个就是配角嘛， 嗯， 不会。 其实它没有什么具体的说非要跟什么菜搭， 基本上都是搭生菜呀。您说胡萝卜也可以，就是多几种蔬菜，像去超市或者什么，就您就买那些。直接是那种混合菜，它是超市有卖这种混合菜的这样的，或者就是 自己配也行， 自己配也行。 嗯， 这个还是少吃多餐嘛，一个是一天之内多吃几顿饭，然后每次量小一点儿。一直说的是八分饱、七分饱，现在其实很多人就半饱嘛，五分或者四分这样的。然后就蔬菜的种类会多，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坚果啊，有一些煮熟的鱼啊、肉啊、虾这样的，稍微少放一点儿， 嗯。对，而且像您提到的这个紫甘蓝呢，主要就是它是一个配角哈， 对对对， 在菜里面，所以具体和什么菜搭，看您的口味。另外呢，就是切的稍微的细一点、薄一点，它那个甜的感觉就出来了。 嗯，对。 唱片行发呆，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同样都在富豆芽菜，有的可以靠它吃穿好几代，有的可惜埋没在一片。 好，各位听众，在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主要和您聊的是蔬菜的烹饪。炎炎夏季，我们衷心的祝福您有好的胃口，并且身体健康。稍后请您继续关注的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活在这奇怪年代，排行榜要第几名都能买，不同安排的豆芽菜，不有人写歌只关心能否打麦，有人讽刺社会偶尔偏偏女孩，有人只问感动有没有泪流下来，谁说成功要借别人肩膀往上踩，谁又在努力叫声给人崇拜，想请问你心里的小孩，在不在，在不在，还在不在，别问我豆芽菜到底应该怎么卖，我脑袋装了多少哆啦 A 梦口袋，吸血成梦你请来，我的歌被发下载，没关系只要记得住我枕头台，别问我豆芽菜究竟应该怎么栽，我宁夏没有多少菜才能够接待，落下下面不能告诉我的歌王音乐赛，就当为我庆祝又换了一首歌在，先生我才不厉害，想改行连地摊都不会摆，谁吃饭只配豆芽菜，我有点眼泪耳朵只用来点缀，有天考古学家挖到我的年代，我会摸摸口袋，还好有个家来，谁说成功要借别人肩膀往上踩，谁又在努力叫声给人崇拜，想请问你心里的小孩在不在，在不在。